澳门街特别节目啊，都是电影环节。咁啊，今日嘅题目系咩啊？琪琪， 侏罗纪公园。 系啦，咁啊就系呢、這个即系佢嘅标题啦吓 ，Welcome to 呢个 Jurassic Park 啦。咁啊，侏罗纪公园咧最紧要入面咧就系讲嘅就系一啲史前生物啦，恐龙啦咁样。咁样咧，其实即系我会同大家讲啦，其实斯洛文津咧系一个好中意恐龙嘅人。咁但系系咪话可以一个恐龙嘅专家，即系譬如分得好清楚？啊！暴龙、速龙、雷龙、棘龙啊、等等啊、三角龙啊、剑龙啊，你话随时讲咧，讲十零廿种啊，真系冇问题，画俾你睇都仲得。但系系咪专家咧，就绝对唔系。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吓、对史前生物同埋咧对呢、這个尤其恐龙咧好有兴趣咧，咁我绝对推介大家咧就要听翻我哋澳门街咧，我哋嘅台啊，Open Sky Radio 啊，即係我好兄弟高迪安嘅 Open Sky Radio 咧。咁呢個台入面咧，其實咧有一個咧好勁嘅主持，咁啊叫哥倫啊，咁亦都係我嘅偶像啦。咁啊哥倫咧係一個好熟悉呢個史前生物同埋恐龍嘅人嚟嘅。咁直情咧我咁講啦，佢呢啲係專家級，佢可以入去大學教書啊。咁佢以往咧就喺我即係老友啦 ，Andy Go 啦，阿高迪安咧佢嘅入面嘅靈王府啊，即係呢個 Open Sky Radio 咧王牌節目啊，靈王府咧。咁呢個節目咧係除咗話講鬼故之外咧，亦都會講一啲有時係一啲科幻啊，或者一啲古文明啊，或者係一啲係史前嘅嘢啦。咁好多時咧，哥倫上去做講即係做呢個主持嘉賓客席主持咧，佢就會有講好多咧關於史前啊，或者一啲係以往失落咗嘅古文明啊，咁亦都會講到恐龍嘅。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係著重於喺恐龍同埋史前文化咧，好即係好隆重推介翻俾大家，一定要聽翻 Open Sky Radio。咁就入面吓，靈王府有哥倫嘅環節。咁啊，除咗話恐龍咧，咁佢之前亦都有譬如提過啊，可能話一個地下嘅黃金圖書館啊，就同埋一啲懷疑以前古外星人嘅建築物啊。咁啊，呢啲亦都好值得聽啊，因為有好多嘢其實講緊啲外星人嘅文化咧，都係同恐龍係有關係嘅嚇。咁啊，甚至乎咧，即係譬如話瑪雅入面嘅雕刻都有畫到恐龍出嚟。咁所以咧，即係關於呢啲，即係我就無謂喺度講太多啦，因為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好熟嘅人，我都係一個忠實聽眾嘅。咁啊，不過咧就推介俾大家，就講多次 Open Sky Radio 靈王府，唔好以為淨係聽鬼故，亦都係有呢個史前嘢同埋好多恐龍啊，或者係其他科幻嘅資訊聽嘅。咁啊上一節啦，咁我哋講到啦，侏羅紀公園咧當陣時咧就帶出一個好勁嘅熱潮。咁啊，直情咧係佢係一套電影，係同現實咧個互動性好高嘅。佢一路咧，即係喺透過呢套電影咧，亦都係造成咗、促成咗一個好巨大嘅生意啦。就係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即係甚至乎世界各地啦，都有恐龍嘅展覽啊、恐龍館啊，咁啊，甚至乎即係有相關於恐龍嘅嘢咧，乜都係大賣噶啦。咁啊，當陣時嘅熱潮係。令到係好犀利，競在即係譬如話一啲各類型嘅嘢咯，都想同恐龍拉上關係嘅。 其實好似聽聞當年連虎珀都提高咗個價錢。 係冇錯冇錯，咁啊同埋即係好似我自己嚟計啦，當陣時咧一啲譬如政府咧，咪譬如喺啲醫務所啊，咪有啲幫小朋友啊度高嗰啲身高身高表嘅，佢哋將啲身高表啲入面啲以前用啲可能啲動物啊，整啲兔仔啊、狗仔啊嗰啲噶嘛，大笨象啊轉曬恐龍啊， 哇，恐龍好高噶喎、 哦，佢咪係啊，咁佢都有個小朋友嘅身高表，跟住後面係全部恐龍咯、啊，咁、另外咧我好記得咧就當陣時咧就算係有一啲即係香港嘅一啲大型嘅零售商啦、連鎖式啦，例如咧萬寧啦，有冇聽過？澳門啦，屈臣氏啦，佢哋都有啲恐龍嘅唔同嘅 product 係佢哋自己攞 license 推出嘅。咁啊，當陣時咧，我有一套好珍藏啊，就係咧萬寧咧，你去買嘢咧，咁你買夠$30咧，佢就會好似而家啲$71咁樣，佢有一張嘅恐龍嘅珍藏卡俾你。咁你買夠$30先一張嘅，咁你就密封嘅，你唔知入面咩嚟嘅。咁打開咧就係當陣時好興咧，除咗話 3D 咧，有其中有一種咧就係會變嚟變去嘅，即係左右咧去睇咧又唔同形象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當陣時就好興玩視覺藝術嘅。咁第一種就我頭先所講啦， 鬥雞眼，跟住咧就啲嘢變到好立體啦。咁啊利用你對眼嘅視覺錯誤啦。咁呢樣嘢我爸爸係好著迷嘅，係咁玩嘅。咁就亦都係當時好高價咧，可以係200多蚊買本日本書翻嚟咧，跟住就買埋啲 3D 眼鏡喺度睇嘅。咁啊，另外第二樣咧就係講緊係一啲透過啲光啊，例如係即係一啲射燈啊，或者一啲光咧去射落一張卡度，咁而張卡咧亦都係展現出一個好 detail、好立體嘅投射嘅 3D 影像啦，咁啊亦都係好高價嘅，動輒都幾百蚊一張嘅卡。咁啊當時我爸爸亦都係有玩過啦。咁第三種就我講呢種啦，就係咧即係左右喺度顯示咧，咁你喺度左右睇咧，咁通常就用喺啲玩具身上，例如可能啲變形金剛啊，啲唔同嘅玩具入面送張卡俾你啊，咁啊你左右睇咧就唔同嘅嘢咁樣。咁而家都有嘅，都有好多嘅。咁啊一間間咁啦，咁啊當陣時咧我就好記得啊，我去買夠30蚊咧就有張卡送啊。咁但係你老實講啊，你細個何來有咁多次會有機會去萬寧買30蚊嘅嘢啊？你媽咪去咪最多買都係你30蚊一張，咁你可能都係攞到幾張嘅啫。咁我嗰陣時咧，因為我媽咪咧就即係自己開鋪頭啊，賣玩具同埋賣童裝啊。咁啊喺當陣時咧，就喺鋪頭嘅下面咧，就最大嘅地鋪就係萬寧嚟嘅。咁我嗰陣時咧就日日咧都係喺即係會去揾我媽咪啦。咁我嗰陣時咧就係去萬寧嗰度咧，就見人哋咧買完嘢咧，咁有啲俾咗卡佢咧，咁佢冇小朋友佢未必會要噶嘛。我就挨嗰啲人，即係我嗰陣時好細個都係，我就話不如你俾咗張卡我啦咁樣。咁於是咧，咁但係嗰陣時都好慘啊，因為啲即係呢個世界啊，不停咧就係集換式嘅就係咁噶啦。啲好嘢，例如速龍啊、暴龍啊呢啲，哇咁即係多人鍾意嘅恐龍款咧，就出得特別少嘅。咁我咧就日日都落去，咁啊每日都有時冇啦，咁有時都會揾到一兩張啦咁樣。咁啊多陣時咧，咁啊即係收集咗好多，咁但係齊唔到一套，因為佢一套有30多、40張， 好難嘅。 咁你諗下，真係即係如果你要齊曬，我當你30蚊一張，跟住你當你唔重複，你起碼都要買1000多蚊嘢先齊到。咁我真係齊唔到啊！ 齊唔到。 係咁啊，好慘啊！咁啊可能即係當陣時都啲人比較有人情味啦。咁當陣時咧，佢哋嗰個即係入面應該係有個唔知主任定係即係啲高級啲嘅職員啦。咁日日都見到我，咁啊問我啊小朋友啊你好似恐龍啊咁樣。咁我係啊，咁但係我冇理由日日即係我媽咪都唔會日日嚟買嚟買嘢啦，咁我咪所以咪睇下可唔可以執啲咯。開頭我以為佢鬧我嘅，即係話我喺度阻住做生意嘅。咁有一日咧，咁樣嗰個經理咧就即係同我講啦，咁就話喂小朋友我同你做個交易啦，我俾啲卡你，咁你咧就不過咧我要你請我飲杯汽水。 啊咁簡單， 咁於是係啦，咁前面有間 OK 便利店咁啊，叫我幫佢買杯汽水咁 OK 嗰時好平嘅，買杯汽水2蚊定2.幾嘅啫，我請佢飲杯汽水，咁佢俾咗個袋我，佢叫我你走咗先好打開佢，咁我走翻去揾我媽咪啦，因為媽咪喺上面開鋪啊，打開咗嚇不得了，入面咧係1至30幾號嘅卡全部齊曬，再加埋嗰本雜圖冊。是要加幾十蚊。 打開嗰時應該要播翻個主題曲。 嗰本雜圖冊咧，仲係要寫曬每一條恐龍嘅名同埋佢嘅資料。 不得了。 就係你都見過啦，我俾你睇過啦，拉長成本咧，咁我即係呢啲我喺我生命入面咧有幾樣嘢都係無價寶，呢樣就其中之一啦。當陣時咧，我係非常非常之開心，嗰種喜悦咧係唔識點形容嘅，但係咧一拉開咧，一見到哇，即係你諗唔到佢竟然係俾咗樣。咁嘅嘢你啊嘛， 你諗我諗最多都係可能俾齊卡你咁樣嘅啫， 係啦係啦， 即係都係俾幾張啊咁樣或者小朋友啊。 咁我當陣時咧， 佢都幾有心。 咁我因為佢見到我成日落去咧揾咧，咁佢都見到我有好多重複噶。咁於是咧，我第二日咧就好開心啊，咁啊落去多謝佢啦，咁樣咯。咁佢第二日佢同我講，佢話不如咁啊，你將你之前咧你有重複嗰啲咧。你攞翻嚟俾我啦，咁樣咁我心諗啊，都攞咗一套啦，有著數咪俾翻佢啦，係咪先？咁啊之後攞翻剩低嗰啲恐龍卡，我仲記得咧，又有咩嗰啲個背脊有個殼咧，有啲角嗰啲盔甲龍啊，劍龍又有幾張啊，雷龍又有啲啊，跟住啊蛇頸龍又有啲啊咁樣，咁跟住咧攞翻去俾佢啦，咁我俾咗幾張卡佢， 佢又摘一袋嘢俾我。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咧，即係嗰個好好人嘅就同我講，就話佢即係遲啲佢唔喺度做噶啦。咁定點？佢話咧，嗱，我就俾多樣嘢你啊。咁都係老規矩啊，唔好喺呢度打開，走咗先好打開。咁我走咗咧，翻去一打開，嚇不得了啊！係另外一本雜務冊，同樣齊曬嘅。 哇！ 結果咧，我就係、是、即係好開心咧，就係咧。經過即係原來咁樣之後咧，我係一次過係將佢全套嘅恐龍系列全部就咁齊曬啦。咁啊，即係呢個回憶咧，對我嚟講好珍貴啊。咁亦都其實喺我由細到大咧，有唔同嘅階段咧，咁有啲小朋友即係都會見到，哇！即係當陣時嗰套雜務冊咧，我係即係珍貴到係唔敢拎翻學校俾人睇啊。因為我覺得係啊，但我同人講，我話我齊曬冇人信㗎。 唔緊要㗎。 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後屘大個啲咧，咁譬如讀中學咧，都有啲朋友仔咁嚟屋企玩，哇！你點解你當年嗰套嘢你齊到嘅咁樣？你屋企人做萬靈啊咁樣咁問我，咁我都話唔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即係後屘又即係亦都想我有冇機會送嗰套雜貨冊俾佢啦咁樣。咁啊冇嘅，真係一直都珍藏，唔捨得送嘅。咁啊不過咧，咁我上次咧即係執屋啦，因為我搬屋啦喺澳門。咁我咧就揾到咧，我當年咧仲有啲 double， 但係咧就未俾翻呢個即係俾翻嗰個人嘅一兩張嗰啲卡。咁啊，我亦都係即係嗰幾張啦，幾張嘅 double 咗嘅卡咧，我就送咗即係寄咗去呢個三藩市咧，就送俾阿哥倫啦。咁啊，即係希望阿哥倫亦都佢有聽呢個節目嘅話咧，佢亦都知道啊，佢手頭上嗰幾張咁嘅 3D 卡嘅來歷啊，嗰啲恐龍卡嘅來歷咧，其實背後就有咁嘅故仔嘅。嗱，咁啊，啱啱咧，即係用咗幾分鐘時間啦嚇，咁啊，用咗呢、這個幾分鐘時間回憶咗呢個細個啦，美好的回憶啦。咁啊，呢啲係即係好似初戀咁咧，就無限美好同埋可一不可再嘅。 真係好幸運嘅，我覺得。 好開心，好開心。 我就冇咁好彩啦。 啊。 其實嗰陣時都係恐龍熱嚟嘅，澳門咁都做咗嗰個恐龍展啦，即係幾震撼啦。咁其實咁耐以嚟，我都係珍藏嗰一張當年背脊就係、是、侏羅紀公園橙色跟住黑色一隻恐龍咁 logo 咧嘅月歷卡，就冇啦。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出嘅恐龍全部都會係大陸嘅貼紙啦。咁嗰陣時有一隻。當時未 hit 嘅杯面叫做康師傅，你依家知係乜嘢啦？ 知 以前係未出名嘅，真係賣個幾兩蚊咁一杯嘅啫。但係好好食嘅喎，依家冇咗呢隻味㗎啦，已經。但係真係好好食，咁於是 侏羅紀味啊？ 唔係，係排骨味。 恐龍排骨味。 唔係，問題就係佢完全個封面唔會寫有恐龍有乜嘢，真係純粹係康師傅大陸杯面，唔係寫住排骨味杯面咁樣。佢有兩隻味嘅。咁某一日咁，我屋企人就話：咦，好平喎，買一個我嚟頂肚都好啊！一揭開有隻恐龍貼紙喺度。咁佢嗰個恐龍貼紙係點咧？谷起㗎。個面係谷起㗎，即係成隻恐龍形狀㗎囉，好似係速龍定唔知乜嘢，咁跟住就都幾大張，有一個手掌。 周星馳嘅名句啦，速龍係哇嗰隻，定係好聰明會開門嗰隻？ 係哇嗰隻咯， 唔係哇嗰隻係暴龍，速龍係好醒目，射流射口會開門 嗰隻。會開門嗰隻 ，OK， 醒目嗰、那個。 咁跟住之後，我屋企人咦？好得意喎，俾小朋友先嗰陣時興恐龍喎，於是乎就買咗兩箱杯麵翻屋企，我哋每日朝頭早早餐啦。 哇！ 即係唯一嘅驚喜就係揭開，哇！嗰只或者定係識開門嗰只咯。咁係儲唔齊嘅，但係喺屋企有一盒立體嘅貼紙，就係靠我嗰幾個月 就撞到個人，跟住佢一個師傅，佢問你小朋友你有冇中恐龍啊？跟住送咗一套嘅，跟住你話嚇 冇可能， 你點稱呼我姓康？ 到依家都儲唔齊，但我最記得嗰陣時嘅杯麵嘅味道真係每日食就每日開係啊，嗰個恐龍就儲咗好多嗰啲貼紙喺屋企啊。 康師傅而家咧飲品先買得前景啊！ 嗰陣時係突然間冇咗嘅，咁完全都唔記得咗呢樣嘢㗎啦，就話唔見咗嗰只杯麵，嗰只杯麵嗰個發泡膠仲係好薄。好容易爛嗰種咧， 當陣時咧係乜嘢咧都可以同恐龍扯上關係㗎、 啊， 真係。 但佢冇射恐龍，佢一揭開有隻恐龍喺度裏面。 即係當陣時係任何嘢咧都，即係你講得出嘅嘢咧都同恐龍好似扯上關係咁嘅，咁好似無恐龍不歡嘅。咁其實呢樣嘢好開心㗎，即係呢個熱潮咧係維持咗幾耐，維持咗一兩年㗎都。 即係佢嗱，佢呢個熱潮唔係短嘅喎，恐龍嘅熱潮係維持咗足足一兩年嘅喎。咁佢一兩年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嘅。咁尤其是即係電視台咧，亦都係咧，即係抽珠海公園水咧，就不停咧去播啲相關嘅。即係一啲節目啦，雖然當陣時睇都好悶嘅，可能係一啲講咩有話有隕石跌落嚟，咁啲恐龍啊死曬啊嗰啲咁嘅節目啊嗰啲，但你覺得好正啊，咁其實當陣時最正嘅同期梗係天普頓啦，係嘛？即係剪刀手愛德華啦，同埋即係講緊啦嗰陣時怪誕城之夜啦，咁啊，即係我哋之前都有做過啦，咁啊都係同年份嘅嚟嘅，咁啊，喂，大家會問啦，喂，侏羅紀公園都係咁耐啦，點解你唔劇透咧？咁啊，第一同怪誕城之夜比咧，我相信咧十個人入面咧有七個都睇過侏羅紀公園嘅，怪誕城之夜咧就可能十個入面得一個， 冇錯，咁所以話曬侏羅紀公園都係喺戲院裏面，係 同埋太 hit 啦，咁所以唔需要太劇透啦。咁如果你話喂好籠統咁樣講侏羅紀公園呢個故事係講啲乜咧？就係講即係世界上有一個神秘嘅島，咁上面咧有啲有錢佬，就肯德基叔叔咁嘅樣嘅，咁佢咧就集合一班瘋狂科學家咧，就透過琥珀入面啲蚊咧，就針咗啲唔知幾多億年前嘅恐龍嘅血，咁就透過嗰滴血咧就抽恐龍嘅 DNA， 就同一啲咧現實嘅生物啊，譬如啲牛啊嗰啲胚胎咧就結合，咁就咧再去塑造翻基因改造，就改造翻啲活生生嘅恐龍出嚟。咁啊，第一集咧就係講班主角入去呢度入面參觀，咁結果咧 中途有啲 中途啊失誤啦、停電啦，咁啊跟住喺入面冒險俾恐龍追、俾恐龍咬啊，咁啊之後咧，咁啊第二集咧，咁啊亦都係類似咁嘅嘢，就話其實原來嗰個島咧就唔係真真正正嘅恐龍島啊，另外仲有一個更加大嘅恐龍島嘅，咁於是又去個恐龍島冒險啦。咁於是呢搞咗之後呢又第三集啦，第三集話其實原來嗰個恐龍島之外呢又有另外一個恐龍島嘅，咁簡單啲講呢，咁啊喂，即係大家都會話點解你唔詳細講入邊個地區呢？講嚟都多餘啊，總之個故事就係咁啦，不要問只要信啦，咁啊總之有恐龍嘅地方就有冒險啊嘛，有冒險嘅地方緊要有人啦，咁有人嘅地方咁啊梗係有呢個人性嘅懦弱表現啦，咁於是之後啲公園呢喺呢套戲入面咧，係好人性化，佢係有好多咧人唔同嘅嘢喺入面啦。例如咧，即係講緊啦，首先係人嘅好奇啊，同埋對呢、這個即係自己啊地球嘅求證啊，咁啊，所以咧就要去，亦都咧係人係唔服輸嘅，所以亦都係咧要去將一啲咧已經唔屬於呢個世代嘅嘢咧，係想透過自己嘅能力嚟到去做翻出嚟。就正如普羅米修斯，你睇咗未啊？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冇睇啊， 其實我都冇睇到，咁啊不過咧，普羅米修斯都話啦，人係好想去成為另一個神噶嘛，咁其實侏羅紀公園咧就係做呢樣嘢啦，神係一個 creator， 我都係一個 creator， 我神去做恐龍，然之後再有人，咁而家冇咗恐龍啦，就我去做翻恐龍出嚟，咁於是咧你就見到啦，即係佢係透過好多方式去做啦，喂，咁其實侏羅紀公園咧當陣時係用呢、這個即係 3G 啦，咁啊 3G 啦，咁啊即係唔係 3G 講到 CG 啊，就去即係呢個電腦特效咧整到啲嘢好真啦，但究竟入面啲嘢係咪咁真咧？咁以我所知咧理論上就唔係嘅，包括啲恐龍嘅 size 咧，其實有啲喺入面幾細條嘅恐龍咧，正常就應該唔係咁細條。咁另外咧，譬如好出名嗰個啦，條恐龍係會個頭咧係打開好似條眼鏡蛇咁，即係噴毒液噶啦。 係。 咁真嗰條咧就應該唔係咁細條嘅。咁另外咧就未必係有毒液噴嘅。咁就即係呢啲咧就可能係未必係真嘅。咁所以咧畫面係好真，但係入面啲恐龍係咪做到咁真咧？包括暴龍嚇，其實佢侏羅紀公園咧第一同第二集咧嘅暴龍咧嘅 size 都係兩個碼嚟嘅。 我冇記錯都好似 第一條其實第一集嘅嗰條其實係細咗好多。係啊，換言之， 佢就翻佢裏邊嗰個管啫嘛。 其實 講 古有得搏嘅，因為佢恐龍都不停進化噶嘛。咁啊，所以咧啲恐龍咧喺侏羅紀公園入面咧就越嚟越大，但係咧亦都係引證咗一樣嘢啊，唔係大就得人驚噶。即係你要去做出呢個驚嚇同埋呢個震撼咧，其實第一就係首先佢將一啲假嘅嘢佢做到好真，而且你唔會質疑嗰樣嘢係假。咁另外第二咧就係嗰個， 你都掛住睇都冇時間反駁啦。 你個 first image， 即係咧係人咧係有幾樣嘢好驚嘅，突然之間停咗電咯，黑曬咯，突然之間咧變到好靜咯，同埋咧係喺一個咧好黑好靜，你係冇邊啊，即係嗱佢點解要係困喺架車入面咧？如果你係喺一個建築物入面，你會有得匿啊嘛， 但如果你喺一架車入面，你係等於係其實你坐喺條路中間冇分別㗎。 嗯。 咁佢咧其實佢係用咗好多人性咧對恐懼嘅刻畫嚟到去做出嗰種感覺，正如大白鯊咁，其實佢好犀利㗎。大白鯊當陣時真係要去做道具妖精，根本咁假條鯊魚啊！雖然而家我都覺得好驚啊，咁但係當陣時，喂，佢淨係透過音樂啊，透過啲人嘅慘叫啊，透過啲你見唔到嘅畫面，但係有血啦、啊，咁你就會覺得好驚噶啦嘛。 係啊， 係咪先？即係佢就好犀利咧，就刻畫在就係佢係營造到個感覺，佢直情係你自己好似帶入去咁啊！你有冇試過發啲噩夢咧？就喺個夢入面，啲嘢好恐怖。但係咧，你又見住成件事，但你又唔會覺得好驚，因為你會知道你喺個夢入面咧，你係無敵嘅狀態嚟嘅，即係你係喺隔離睇住，但係你嗰樣嘢好恐怖，或者佢傷害到你夢境入面人，但佢傷害唔到你。 我多數都係發夢俾佢哋追嘅。 係啦，但係即係總之，即係佢個情況咧，就好似你發場夢咁樣咯。 嗯。 但 係嗰個夢裡面係預料到自己會點樣？ 係啦，即係你會覺得一齊去經歷，一齊同樣嘅驚嚇，但係條恐龍就唔係咬到你嘅，佢、咬到入面啲人啫。你係一個旁觀者，但係企喺隔離去睇住。 嗯。 咁另外咧，即係你見到咧嗰種無助感啊，即係叫做咧，其實佢入面咧係一個人咧人性嘅一個無助，就係、是、當你面對一啲嘅意外或者咁講啦。當你面對一啲咧無情嘅打擊嘅時候咧，你嗰種冇得依賴啦，同埋你嗰種咧不可反抗嘅感覺咧，係令到你將個恐懼帶上極點嘅， 坐立不安。 係，咁你亦都咧見到好多即係人性嘅醜惡，就係、是、例如有小朋友都唔去理啦，自己逃命啦，結果咧就亦都係人嘅諗法就係、是。有門有室內嘅地方咧，就最安全啦。於是咧就匿入廁所啦，結果廁所都俾恐龍一嘢拆開啦。 嗯。 咁其實比較古怪嘅，因為正常如果你係動物嚟計咧，條恐龍點會走去拆開你個廁所啊？ 應該治好咗。 唔係，恐龍咧，第一佢可能會係撞跌佢或者係咬佢，佢唔會拆咗你個廁所啊。第二咧，佢一定會係即係動物啦，佢一定會對光同埋聲音係有反應先嘅。換言之咧，佢第一時間係攻擊，一定係攻擊。嚟自光嘅地方，同埋咧係即係嚟自入面，即係佢哋即係小朋友 嘅地方。而且落咁大雨嘅氣味應該沖走咗，應該冇咁靈敏咯。 係啊，同埋其實咧嗱、有樣嘢咧，就大家咧其實因為可能冇話好詳細留意恐龍嘅人就未必知啦。其實嗰個暴龍咧，嗰、那個企喺度咧，嗰種方式就係佢係企喺度，兩隻手仔向前面，跟住佢係平衡咁樣去企喺度啊，定係垂直？好似哥斯拉咁企喺度咧，以往咧就全部人都以為佢係垂直咁企嘅，咁但係侏羅紀公園咧，亦都係將啲恐龍嘅姿勢咧，佢話到俾你知咧，其實唔係大家想象咁嘅，而係咧佢係好似咧，因為佢有啲天生嘅追捕手，佢係一個天生嘅獵人，所以佢嘅就算行或者企嘅方式都係好有攻擊性嘅。 點解追捕手隻手仔咁細嘅？ 因為佢係靠個頭噶嘛，同埋佢係靠條尾噶嘛，係佢就唔似哥斯拉隻手會搲人，會出拳噶嘛。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唔同物種咧，就有佢唔同嘅方式咯。即係例如好似你大白鯊咁樣，係靠爬牙同埋靠個頭。咁我點解呢啲海入面嘅生物佢冇隻手嘅或者乜嘢？咁即係呢樣就係大自然入面咧每樣生物嘅演化咯。咁啊，其次咧即係其實咧喺個咁嘅環境入面，你係完全係導航，咁你架車咧直情咧係你揸唔到啊！佢唔係一架入油嘅車嚟，佢只不過係好似你去啲迪士尼樂園嗰啲玩，佢係有一個軌道， 一條軌咯， 帶住嘅車咧 電動咁樣咯。 係啦，咁你嗰種感覺就係、是你有冇即係去細個遊樂場都係啦？機動遊戲咧就梗會經常故障嘅，佢亦都係捉住呢種心態，就係、是、咧你有相同嘅經驗，你細個一定係去過遊樂場，又見過有機動遊戲故障咧，你就會覺得電器嘅嘢，尤其是呢啲機動遊戲嘅嘢咧，未必下靠得 住。所以其實坐過山車，你話驚唔係驚佢衝來，真係驚佢壞咗咁樣咧。 係 啊，好似死神來了咁咧，佢咪有一集就係話。部過山車壞咗，跟住就跌曬啲人落嚟。哇！其實最恐怖，我覺得係咁咯。 係，即係所以咧，佢入面嘅嚟自恐懼咧，就係佢點樣帶出人嘅恐懼咧？佢就由你嘅人性同埋由現實上嘅嘢咧嚟到去帶出嚟噶。嗱、講下即係譬如當發生咗事之後，去負起責任嘅。咁你睇到有啲人係唔負，或者其實佢入面都講出咗 所有嘅事其實起源唔係啲恐龍嘅錯，係人啦嘅錯啦。咁、而點解有錯呢？就起源就係人嘅第一條罪，貪婪啊嘛。係 啊。 要貪心啊嘛。咁有好多情況你都即係你都見到嘅。其實咧，佢好多戲咧，同阿《星人分析一部》有關嘅戲咧，佢都係有將貪心呢樣嘢咧，係融入成為一個主題。嗱，例如你有細個有冇睇過《奪寶奇兵》啊？ 有。 《奪寶奇兵》有一集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佢哋去揾聖杯啊。 係。 咁佢亦都係講啦，貪心，因為咧要想去攞到個聖杯，所以亦都會導致死亡嘅。 係。 總之，人嘅貪心係會。是會殺死人的，他就是將這個的、概念呢是擺了下去的，所以呢、譬如說、很貪心想是透過、去賺錢而去cut曬啲電，結果就導致恐龍失控咯、其實呢去到第二集他也是這樣說， 第三集因為、打風落雨令到啲設施故障嘛，咁佢亦都係咧講出咗人咧其中一樣咧，一直以嚟甚至乎以往喂亞特蘭提斯文明點解會沒落咗呢？咁就係因為人類當佢嘅技術發展到某一個情況，佢覺得可以控制到世界萬物嘅時候，突然之間係敵唔過啲自然災害啊嘛。所以佢係利用一啲人類由細到大嘅遠古記憶，同埋由細到大你吸收到大自然不可抗拒嘅呢一種感覺嚟到去帶出套戲嘅震撼嘅。即係佢係會令你覺得恐龍係咪會主動襲擊人呢？唔係，佢哋興趣未必主動襲擊人。但是你對住佢，你係冇得還手嘅。係，即係佢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嚟到去去講出嚟嘅。咁啊，第一集咧，其實佢入面有幾個角色啦。咁其實我哋循例都要講下啦。咁啊，首先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叫加蘭特艾倫博士咧，就 Alan 啦。咁啊，另外咧咁就係有個叫艾里啦，咁啊 Ellie 嘅女主角啦。咁啊，仲有個咧就係、數學家啦，就係、伊恩馬倫啦。咁就係、另外仲有啦，個肯德基叔叔咧，咁就係、John Hammond 啦，咁就即係叫做話哈蒙特啦，咁啊個樣係直情係真人版嘅肯德基少尉咯，咁啊其實好簡單嘅肯德基少教咯，咁大家睇一睇就知咯，即係呢個咪肯德基上教咁樣，其實就係嚟噶啦，咁啊呢班人入面咧，其實佢哋有冇話好深咁刻畫呢個角色咧？其實冇嘅，但係咧佢身邊嘅人咧。就帶嚟好多咧，你會見到人性刻畫啦，即係例如我所講啦，公司嘅大人一出咗事，可能喂根本所有嘅事都係源自你身邊嘅人㗎，包括有人貪心想攞啲恐龍嘅胚胎出去賣，結果就整停成個侏羅紀公園嘅電力供應， 係啊， 結果咧令到啲電腦都輕埋，所以咧就出啲事啦。跟住另外第二就係、去到有啲大人要逃命，就抌低細路仔都唔理，亦都唔理其他嘅同伴。咁亦都有啲大人咧，佢係因為佢係一個嘅護衛，佢有槍，佢覺得咧自己係為咗要爭勝，佢一定係覺得，恐龍都係動物，即係我有槍，我冇理由輸俾啲動物噶嘛。結果咧，我去獵殺你啊，所以佢哋即係嗰種人類對槍械嘅依賴，太過有信心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導致死亡啦。佢透過身邊不停嘅呢啲人咧，甚至乎嗰兩個小朋友，佢哋去逃避速龍啊，咁佢透過係身邊嘅人咧。嚟到去刻畫嘅就唔同其他戲啊，即係話喂，我係靠個主角喎，例如《奪寶奇兵》，我梗係個重點擺喺個主角身上啦，因為個主角就係好似我所講 superhero 嚟噶嘛，即係好似陳浩南咁，古惑仔係擺喺陳浩南身上，陳浩南同山雞就係入面嘅 superhero， 佢就係個主角 Iron Man 嘅主角就係 Iron Man， 但係咧《侏羅紀公園》咧佢嘅主角咧。佢係透嗱恐龍唔係第一主角嚟㗎，好多人會評呢套戲咧，佢係恐龍嘅主角。其實恐龍唔係，恐龍係一件帶出你情緒嘅物件，但係呢件物件咧，佢唔係帶出入面嘅情緒，帶出觀眾嘅情緒。咁恐龍係一條弱樣嚟嘅啫。咁而真正套戲咧，幾好睇咧，就佢、身邊嘅人，身邊嘅嗰啲配角，甚至乎你唔知佢嘅名嘅配角，佢做出嚟嘅事，去導致成件事嘅發展。呢班人或者呢一件嘅整個體系先至係主角。 人性。 係啊，所以咧，其實喺《侏羅紀公園》咧，呢班演員都幾慘嘅，即係佢哋譬如之後都唔會話喂做好多大片啊，或者好出名咁樣，嚟嚟去去隔咗十幾廿年都係話代表作咪《侏羅紀公園》咯。因為你唔會覺得哇，呢班主角喂我有個即係感覺 會係覺得啊佢好突出喎、啊，或者我好記得呢個人個名啊，或者一睇到佢個樣子就侏羅紀公園，唔會㗎，即係你見到侏羅紀公園，你上網一揾咧啲相咧，你揾到十張入面咧有六張咧都係佢張 logo， 就係你所講嗰只恐龍嗰條骨啦，跟住黑色底啦， 即 係 唔會話見到嗰人，咦嗰個人咪拍嗰套同埋邊套嗰個咯？ 人喺入面咧其實係地位好低㗎。 我覺得第二集嗰陣時係咪叫伊人啊？ 係啊。 啊，佢好好笑啊！第二集講佢好頹咧，就真係好似佢嘅寫實咯，因為佢哋根本都唔會話好出名咁樣。 係啊，即係呢樣嘢咧，就對演員嚟講咧係比較慘嘅，即係就係一套咧你參演員咧，但係佢唔係賣人嘅戲咯。即係例如有啲咩戲可以講下咧？例如有套電影就都係90年代尾嘅，就叫《黑鷹15小時》《Black Hawk Down》啊，就係講一班美軍咧，就係即係同索馬里嘅軍方交戰啦，咁就係即係有隻直升機俾人打冧咗，咁一班美軍去打。入面嘅演員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演員，但係你亦都有啲係幾出名嘅。咁但係問題你會發覺做完成套戲，你真係完全記唔到，因為喺局外人嚟睇，入面只係一班揸槍嘅美軍。但嗰班美軍你認唔到邊個打邊個，亦都唔覺得佢哋係有啲乜嘢。跟住你發覺一打 Black Hawk Down， 唔係淨係影到嗰套戲，可能嗰個其中男主角係乜嘢，喺埲牆下面坐好頹個樣啊。但係你都講唔出嗰個男主角叫咩名咯。就唔同話蝙蝠俠 Iron Man 一講哦，蝙蝠俠佢 Iron Man Iron Man 雷神咪雷神咯。 個人英雄主義 即係唔係嗰種拍法咯。咁所以咧，其實咧，你會話俾你知啊，即係呢一節我哋可以講下啦，侏羅紀公園真正嘅主角嚇，其實主角係咩人呢？主角就係你自己，你觀眾就係主角。咁跟住咧，其次咧就係一班嘅配角，佢哋透過佢哋交代成件事，咁而你去經歷呢件事，所以你係主角嚟㗎。咁呢種嘅表達方式咧，就係佢成功嘅因素啦。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 特備節目《網台大典》外傳。Yeah, yeah, oh, 港女好聲音二正式開始。Katrina， 某程度上女士都是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我觉得男士是应该学懂这样东西的。 我很爱她，俾撚晒全部她。 哇不如咁你直接啲講啊！屌講咁耐，佢話我冇，我哋咪摸下擦下錫下啲咯。哇！ 小三咧， 喂，悶悶地啊，悶悶咁陪啫嘛。 哦，你諗住下低空撚曬，都冇人填滿你嘛。 喂，咁吻實佢點解唔？ 佢曾經跟我講，佢之前 X 咧係土耳其男子嚟嘅。咁我問佢：咁點解而家老公唔係土耳其男子咧？佢話因為一念緬甸咁講啦，就話其實佢下面太大啦。 佢係用豆腐火腩飯翻嚟。 佢通常越細個嗰陣覺得好好幾沉。哇，好温暖啊！好似我遠征緊呢個亞伯遜森林咁 樣。又好似冇乜，但我做過小三啦，做過。 哇！ 話俾你知，你都唔係穿大波妹啦，撲街你！ 啊，今晚本身有幾多個人嚟話？ 唔好講啊！ 有個淫邪女子走入嚟我哋呢個圈子喎，咁樣有一日佢同我講。其實你覺得你男朋友會不會出面有第二個，所以不覆你電話？我話 最撚生處女座，夠用就 OK 噶啦，同埋要硬咯，唔該。 一入就軟啊！ 梗係唔好唔撚硬咯。 我愛你哋。 哇！ 好偉冧啊 ！Share、Win、Yoko、Christy、Iris、索羅 B、港女好聲音二。Yeah, yeah.